语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现在听到的音乐是我坚持要先放的，因为今天我们等一下会有结构非常缜密的音乐选曲来自里奥，所以我必须要在他开始放音乐之前先把我要放的要先放完。这个音乐是大家还记得吗？大概在一年多前，我们在节目现场请来一个从日本来台湾的街头音乐家，做手碟的音乐的卡西瓦桑。然后他，我们中间还有断断续续保持联络。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某一个就像今天一样微雨的冬夜的路边，然后隐隐约听到好像有这样泛音的像漂浮的声音，我就靠近前去看到一个人在雨中小雨中演奏手碟，他的也没有雨具，也没有带伞，然后就好像那个音乐，我第一次就是被街头的音乐这样子觉得深深的跟场景这么的结合，所以后来就请他来节目。他在这几年中也断断续续，他好像本来是一个做建筑师，但是他辞掉了工作，他决定要用音乐在世界各地交朋友。来到台湾他也交到很多朋友，所以他陆陆续续来台湾常住或者是居留。这次我收到他的邀请卡，是他从12月份开始就已经在台湾，会待到2月。他在一个地方好像是会有固定的演出，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现场看卡西瓦桑。这个地方地址我讲一下，他在台北的信义路四段30巷23号，我等一下再公布好了，你们在从4、5、6日都可以看到他的演奏。这个音乐是他自费出版的一张演奏的专辑，来听看手碟的声音。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刚刚听到的是拉威尔的玻璃路，现在我们在请今天的来宾 Leo 为我们重新做一次介绍。 你可以叫我 Ngo 桑。 为何？ 接续一开始的日式的风格。Ngo 桑这个称呼来自于家父的称号，我继承了他。刚刚听到的是拉威尔在1928年所发行不对所发表的玻璃路。好，反正之前说过来乱放，那只是在乱放之前先表示一点敬意。就这个台北爱乐身为一个古典乐专业电台，我必须要 respect， 对 respect， 这时候好像应该要撞一下身体，这样拍一下手 respect。那刚刚光夏问说，那大概什么时候要切掉？我说不行，这一定要放完，我坚持。 好，这个就是爱乐电台的风格，你学的非常像。 但其实这已经是节录版了。当初我在， 对，我记得根本没有那么短。 对啊，这五分多钟啊。那如果说 原来是十五分，你竟敢？ 应该说当初我在 iTunes 上面买的时候，我就看，我今天想听玻璃路，然后就找到点，还蛮便宜的。就点了之后才发现到这是波士顿，对，波士顿乐团小泽征尔版的，然后是五分钟版本。我说好吧。因为反正阿 Q 一点的想，你从第一分开始听玻璃路跟十分钟之后再开始听玻璃路，那个差别并没有很大。 你不能这么说，音乐是时间艺术。从极弱到最强， 没有，我只是看我可以多快把人激怒的。 你几乎快要。 但其实这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玻璃路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古典乐曲之一。在我寥寥可数屈指可数的古典音乐资料库里面，但除了噔噔噔噔之外，接下来我第二喜欢的可能就是你又被激怒了吗？ 真的 耶。好，各位，我是Ngo Sang，也可以叫我 Leo， 因为我姓吴。 你好。 十二月初的时候，我全家大小去了美国一趟，在西岸，在那边待了21天，因为有亲戚家可以住，然后有车可以借，所以就在那边待自住了21天。 嗯， 对。那么，其实我人生中的46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美国。 哦， 对，第一次坐飞机超过4个小时，坐到快往生。那所以呢，我们是先到旧金山机场。那在飞机上逐渐靠近美国本土的时候，当然不可避免的，我的脑袋一定会浮现起这样的一条歌，就是 America。 听到就是 America 的 Rammstein、 这个是里奥初登美国，但是心中想起的却是德国乐团的这首主题曲。 没有没有，其实这是还在飞机上的时候。 那我 对、真正再靠近一点的时候，准备开始下降的时候，心里面浮起的是另外一条歌，是齐柏林飞船的 Immigrant Song。然后我要说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 Deja Vu， 就是你听过觉得好像什么东西跟我上次十月底来的时候好像很像，但又说不出哪里不一样。对，我上次放过这条歌的九寸钉的版本。 对 对， 然后像这个Led Zeppelin 这首上次也放过。 America 不是 Led Zeppelin 上面那首，因为你是 上次好像来讲说这个曲子被用在哪些电影里面。 对，可以这么说。 对， 所以所以就是一个我希望你们陷入一个 Deja Vu 的境界里面。 但是今天的逻辑完全不同，是里奥的小旅行的心情， 美西游记，但其实中间有壮游的成分，这个我们再慢慢说吧。 好， 那所以接下来这一条是我在快要着陆的时候心里浮现出来的，我只浮现出那一句歌词，就是 Valhalla I'm coming， 英灵殿啊我来了。好，这首歌很短，我们来听一听。 这个旋律可能大家会觉得近年来在很多的电影里面会听到， 是没错。比如说 雷神托尔之类的。我坚持讲托尔。好，听起来 觉 得好像生猛有劲，但是事实不然。对，是降落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飞了十几个小时的人大概都是行将就木的感觉。好，总之设法让自己带劲的到了美国之后，我前半段我们大概就是在旧金山附近，好，所以我们到旧金山玩了好几天。那么印象最深刻的之一，但旧金山最好玩的东西就是那个叮叮车 ，cable car， 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叫做 cable car museum， 就叮叮车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其实就是整个叮叮车的动力中心。对，所有的巨大的缆绳，然后巨大的轮盘，就所有的缆绳都是从那一边开始拖的，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哇，是一种旧时代高科技的感觉。只差它不是蒸汽，你就觉得那个机器旁边应该就开始啪啪 就所谓的叫 steampunk 蒸汽朋克的那种风格，非常感觉非常非常棒。那当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脑袋里面浮现出两个东西。第一个，我到美国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这真的是一个胖子的国度。 哦， 哎，对不起啊，就是美国的胖子好多。然后后来我又到了 Cable Car Museum 那边，看到那个营运就是转动了整个动力的中心。第一个我脑袋里面浮现出一张专辑，叫做The Fat of the Land， 就是 The Prodigy， 他们最有名的专辑之一。但我那想到的时候把它反过来 The Land of the Fat， 然后它里面有一首歌就一直在我脑袋里冒出来。我只要每次看到大型的动力机械，我脑袋里就会浮现那条歌，叫做 Diesel Power。柴油动力。那对，那时候我就偷偷在我手机里面放这条歌，小小声的，然后趁着那个整个声音轻轻咔咔咔咔，就觉得非常的有感觉。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 Diesel Power。 这么带劲的一次旅行，很多音乐呢 Leo 其实以前都放过，只是这次他因为这个美西人生中第一次的美西之旅，让他对这音乐有全新的诠释。 谢谢 不谢， 感谢找台阶给我下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今天请到的朋友是 Leo。High quality action be still standing, damaging your other man in quick reverse, potent as the first verse. My amplifier blows on your world's higher, world sire cuts like a barbed wire. Record play, I pull up on you every day. Fast forward, I move and I swing forward. Exit load, put your brand in right mode. Select and mix, the man will perfect and fix. Heads lightly, bite me, copy, Xerox, cock, hand blocks. You can't knock them out there. Upbeat lifting, shifting, persistent, intelligent kingpin, flipping astrology. As I roll with prodigy, with diesel power. Blows your mind drastically, fantastically. Blows your mind drastically.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莫桑。好，那为了跟一开始的卡西瓦桑互相呼应，今天日式风格。然后我们刚刚发现，原来 Leo 今天是放的音乐都算是 OPG 咯。 对，我来 TOPG 暖场的。 对啊， 对， 这些很老但是非常棒的音乐，如果大家可以接受，我们也请 Leo 以后可以帮我们的 OPG 平台选取。 OK， 先来听一下。 这个诺嗓，其实诺嗓 is a 斗嗓。 我刚才一直说 deja vu 啊，其实 deja 你刚刚那个完全是为了押韵才讲那句话的吗？ 对， 好 其实这个名字其实当初是在我小孩的候选英文名字之一， 嗯， 叫 deja、 哦、 对啊，就 I'm deja vu， 听的人就会陷入一种 deja vu 里面。 还好你没有这样子给爸爸妈太有创意的名字，小孩都 不那个 完全只是想想而已，那只是你在有小孩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怎么样去恶搞小孩的名字， 就胡思乱想， 对、 嗯、 但是当然到最后是不会实现的， 嗯， 你真的这么去做的话其实多半是给小孩带来困扰了， 对 对对对，那所以对啊，基本上我到现在还没替他想英文名字，我是打算等到真的抗拒不了的时候再说。 哦，他长大可以自己选择。 对啊，或者是因为现在幼儿园或者什么，或者你上什么才艺班，无可避免的你可能会遇到那种就是坚持要取英文名字的地方， 嗯， 对，但我们是预计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老师，那我就说请你 先叫他 Deja 好了 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就好了、 嗯、 你可以用杨金邦的方式去念，对，但是我不打算取一个英文名字， 嗯， 对，跟他老爸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嗯、 对啊 OK， 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们开始要帮 OBG 暖场了，所以我们那个、 yeah. 对，要拉回到90年代之前。 嗯， 啊、其实是有一天我们在等 cable car 的某一站，他们都是什么街跟什么街嘛，然后旁边的店里传来了这一首，叫做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没有名字的街，但这个是 Pet Shop Boys 版本的。 嗯嗯嗯， 他还跟另外一首歌结合，还跟另外一首歌做结合， 做一个结合， 做一个结合。就是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哦、oh. 对对对，那当初其实他们弄这条歌，据我所知 U2 是蛮不高兴的，因为他觉得你把我的歌乱搞，你看这就是 Deja Vu 所在。我 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说 Rammstein 恶搞 Kravet 的 Das Mod Dead， 对对，所以搞的 Kravet 也不是很高兴，有没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对对，有有， 对，在似曾相识的时候又跟我的美西之旅做了某种结合的动作， 嗯， 对，所以结论就是你到底搞不清楚今天这个人是来干嘛的你说有这样的主题，可是好像不是那么回事，现在 很熟流行讲时空的折叠， 时空的折叠，这个我在小学的时候看那种超自然书就已经看多了， 哦，不是现在才发明的 没有，基本上我们就只是把从以前的东西再 挖过来，嗯，对啊，时空的折叠， 那皱褶是不是更 之类的？ 嗯， 之类的，或者是我们叫做瓦普， 嗯、这个真的没听过， 就是 warp 哦、oh. 嗯，瓦普飞行啊！如果今天在收音机前面是超自然 boy 的话，你一定知道这些东西。对，这些科幻曾经是你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所以好，回到这首歌，所以我听了这首曲子啊，我看到那个叮叮车的站牌上面，他们那个历史都很久了，字迹斑驳，然后上面都有中文， 嗯， 欸、就什么基训街与什么什么街，其实都是香港说法，你就觉得哇，旧金山真是一个太有趣的城市了， 对，真的耶， 就是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我还会想再去一次， 嗯嗯， 相比之下 LA 真是个袜子OK， 我们来听这一首让 U2 很生气的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好。I want to run. I 真的是太美的一首歌，可是完全可以想象 Leo 说 YouTube 听到 Pet Shop Boy 这样翻唱之后会不开心，因为我猜了，对啊，等一下我们会听，嗯， 因为我觉得好多地方我觉得你是不是故意要激怒他们， 对啊， 对，比如说他有一句 I want to feel， 他也唱 I want to feel， 我那时候听到那一句就觉得他马上跟 YouTube 讲说来啊来啊来打我屁屁啊，来追我啊，追得到就打，感觉 对，而且今天最后摆了什么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yeah. 然后就是 YouTube 你就会觉得他其实一个很阳刚的乐团， 对对， 然后被一个雌雄莫辨的电子舞曲真的诠释， 然后中间还放了那种 现场观众鼓噪的那种音响，我都觉得哇，各种激怒元素之大成， 真的耶。 那当然我们在我在 Cable Car 站牌旁边听到这条歌就觉得哇，很欢愉， 嗯， 完全就是符合旧金山的那种很快乐的那种形象。然后呢，像我刚刚光夏讲的，我说当你在听到这条歌的时候，听到原曲的时候，你会觉得 YouTube 的主唱 Bono 他的眼神都会往 看向哪边，都会看、嗯、往地上看， 对， 因为好痛苦挣扎， 嗯， 可是当你听到这条歌的时候，你会觉得 听到 对主唱，等于觉得他背后应该会 key 的是蓝天白云，然后那个对前面有， 而且是用 key 的， 对对，然后架镜头架轨道这样走，然后就他眼神这样很欢愉的看向远方那种感觉，那你还会很清楚的看到主唱额头前面那一缕垂下来的小卷发。OK，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 而且你刚刚对对对，在这首歌之前你有讲说什么很袜子。我就想，哎，为什么要讲很袜子？原来是一个英文单字、 L.A. Socks。 好，现在才知道的意思。 Okay,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原版之前，就对不起，我忍不住再多啰嗦一下。 好， 我们刚刚听的是 Pet Shop Boys 的 Cover 版本。 Cover， 对，你现在一定要讲 Cover，、才觉得有那个夫 夫， 就讲翻唱嘛。 嗯， 对 我第一次听到 Cover 这个词的时候，我心里只想到就是覆盖，所以呢。用一个比较宅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要覆盖 YouTube 的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结束这一回合。听得懂我就听不懂，听不懂就听不懂。好，我们来听听看原版。 听到的是 YouTube 的版本，可是这样听真的跟刚拍摄 Boy 完全听不出是同，几乎听不出是同一首歌，所以我对 YouTube 一定非常怒的。 对，没错，是 YouTube 不是 YouTube 哦。 知道 哦。OK， 接下来要进到下一首歌之前，要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进到这一首歌的背景。 嗯， 好，就是在我们的旅程之中，我们有去了乐高乐园。我们没有去迪士尼乐园，因为我刻意把我们家的小孩跟迪士尼隔离开 了。而且你刻意要讲迪士尼， 对，迪士尼就是迪士尼。 小叮当就是小叮当， 对，小叮当就是小叮当。然后在乐高乐园，加州乐高乐园的旁边，我们找到一个博物馆，叫做 The Museum of Making Music， 就是音乐制作博物馆。它里面就是它不大了，但它就陈列了一些从以前到当代的乐器，但当然是以美国为主，所以它那个以前的乐器没有到很久以前，而且它很快就开始进入 Jazz Soul，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 New Wave 到当代的乐器为止，不大，但是里面陈列的一些东西就是我看到就会想流泪， 流泪，对啊，感动。 有木格啊 ，Theremin， 还有当我知道以前有一台叫做 Leo 的东西，是一个人把好几个不同厂牌的东西把它整合在一起，变成一台像管风琴很大的东西，然后一个人就可以演奏很多声音出来。我记得叫 L 是什么的缩写，我忘了。一是反正就是 Electronic Orchestra 之类的， 是不是？Vangelis 会弹的那种像飞碟般的东西，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我看到那个，我竟然看到实物了， 哇！ 对，那么当然 这也是在旧金山， 对，在应该是靠近圣地亚哥那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那是一个大概三层楼的建筑物，有三个故事的建筑物，The Three Story。 好，这跟刚刚那个袜子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不懂， 好，没事。反正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物，然后我们 一停车就看到它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四个字 NAMM NAM。 什么是 NAM？ NAMM Show 的 NAM。 NAMM Show 你一定知道吧，就是美国最大，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乐器展览会。 哦， 对对，你是不是去过？ 没。 好，NAMM 直翻大概就是美国乐器商同业工会，你可以这么翻。那个是全世界最有势力的乐器组织之一。然后呢，我说哦，难道这是他的分支机构吗？然后他走进去柜台，他是接待柜台，是一个做的像平台钢琴那样子的柜台。然后那边有一个看起来和善的中年男子，反正我就跟他攀谈了一下，我请问这边是 NAMM 的分支机构吗？结果得到的得到的回答大概是这样子，就 We are not a branch of NAMM, we are the NAMM。 没有啦，其实他是用很和善的方式说出这个东西。他说我们不是分支机构， 我们就是 NAMM。 对，我们这边就是 NAMM 的总部。 哇 哇，那后来我们就去逛博物馆，那博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志工，然后都是60岁以上的老奶奶，很好玩，非常非常和善。那看了里面的吉他、keyboard 等，在里面数次差点落泪的。 哇，可以了解。 对，那可是有趣的是，我看到 有一把吉他是 foreigner 的吉他手用的。好，那一看到 foreigner 那时候，就是反正你到这个年纪，是你看到东西触动之后，你就会想到 触动 很 久味 像。对，相关的一些记忆。可是那 很有趣的是，我看到 Foreigner 的吉他，我想到的是他们的初代主唱 Lou Gramm。 他有一首歌，他那时候单飞的时候有一条歌叫做 Midnight Blue。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听过，他的前奏非常的鲜明，然后节奏就是那种 4/4 8-bit， Bass 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就是我那时候我追求快节奏歌曲之外，我唯一吃得下去的那一种抒情曲的形式。好， Midnight Blue 听听看，1987年的歌，我相信很多人一定听过。 好，I'm going, I ain't gonna double back, no. Don't wanna misplay, put on no display. An angel know, but I know my way. Oh yeah, oh. I said, he said, son, life is simple. It's either cherry red or midnight blue. Looking for a double dare. I won't apologize for the things I've done and said, but when I win your heart, I'm gonna paint it cherry red.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What you do to me, I can't live without it. And you might think that it's much too soon for us to go this far. I'm the one who can feel the sun right in the pouring rain. I won't say when, don't know when, but soon there's gonna come a day, baby, I'll be back again. Yeah, I'll be back for you. 这个是 Foreigner 合唱团，嗯，这是 Leo 在旅行到旧金山的时候看到 Foreigner 的主唱，所以接下来才要放的是 Foreigner，对，他们的名作之一，你一定听过，嗯，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对 对 ，MV 还有女生在洗澡的那个画面，当初的国中生每个人都忘不了。 好， 好，我们来听听看， 嗯。 Take a little time, a little time to think things over. I bett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 in case I need it when I'm older. Mountain I must climb feels like a world upon my shoulder. Through the clouds I see love shine. It keeps me warm as life grows colder. In my life there's been heartache and pain. I don't got nowhere left to hide. It looks like love is fine. 欢迎回到爱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前前好朋友是 Leo， Leo 的音乐带我们晒到了加州的阳光，然后我突然忆起，原来我上次去加州可能是很久以前，因为当时我还是个研究生，跟着学校的音乐系的老师跟同学，我们去了史丹佛大学参加电脑音乐那个学术讨论会，但是我必须承认那次我好像只待了两三天，天啊，他们在说些什么完全不理解，然后买了一件那个史丹佛的 T 恤就离开了，然后接下来整个暑假在美国晃来晃去的时候，所有的那些美国人看到我穿着 Stanford T-shirt 都以一种非常友善而且崇拜的眼神问我说，你是史丹佛大学的吗？我就不是啊，我以为穿他们的 T-shirt 是一件很稀松平常事，后来才发现他们的那种，你可以看到他们眼神中的那种流露的善意跟的那种崇敬之意让他们失望。 就基本上你就已经是个白人了。 对啊， 对，是个 wealthy white。 对啊，而且是感觉是有贵族血统。 不过真的史丹佛的校园我们也有去逛，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干净。我说他们很贵的学费大概有 75% 是付给清洁人员的。 太干净了，这个学校 非常非常干净， 风景优美。 对， OK， 所以我们再回到节目本身。 OBG 吗？对，超像的。刚听到那个广告，然后在 Top 20 OK，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有去优胜美地，在那边待了三天两夜。后来回来之后，我跟他说，我想早一天再回来这边待一个月，感受这边的神灵。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漂亮。那在几个必拍的景点上面，我也拍了几张照片，要给传给朋友看。然后标记是 Mac OS El Capitan， 就是他的桌布。 对，就是你 iMac 打开的时候那个桌布。他在夕阳的时候， 原来就是优胜美地。 对，就是就他的 OS 的名称就是嘛，优胜美地的下一版就是 El Capitan。 嗯，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 OBG 本身。刚刚是 The Foreigner 的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那在差不多在那几年间，然后我经常会把他们想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团体叫做 LEO Speedwagon。不对，是 REO Speedwagon。 你真的自我太强烈了点。 他们最有名的是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那我现在要放的这首是跟刚刚那个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有点像的，叫做 In My Dreams。 他的 MV 呢，就是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是拍他们在录音室里面录音的场景，然后我就一直记得主唱拿着一根很长的雨棍在那边晃来晃去，但是他都没有用。 雨棍是什么？ Rain Stick，就那个 会发出声音的乐器。 对对对，他就只是拿着很对，他都没有用到。我从头到尾在想，你什么时候要开始用那个雨棍？没有没有没有，无尽的等待。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我们进入 OBG 本身，就是像上次节目一样的 Deja Vu， 从这首歌想到这首歌，再想到下一首歌，再想到下一首歌。 好， in the trees. 有吧？ 有， 误会他了你。 对啊， 这首歌这个唱腔就是我说那时候Can't Fight This Feeling， 然后这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 对， 好听耶。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比较早，算是他在台湾的成名作。 嗯。 那后来就是这场应该是他们下一张专辑吧。 嗯。 可你必须要谅解，因为毕竟闪亮的节奏， 停播 了，电视听出来。 嗯， 你听不到那个雨滚 哦，对，没错。 OK， 那下一首，下一首是小孩点播。 好， 对，不过跟我在美国的经历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优胜美地晚上，有天晚上我就想，大家都睡了，我想出来看一下星星，因为毕竟你都已经到那个地方了。就出来之后看到那个星星，第一个会有压迫感， 太多了， 多，然后再来就是之前。应该是一年前吧，那时候网络上面传了很多有个美国领务局搜救员的灵异日志，他 没 有说他在哪个国家公园、反正就讲一些他们的他所遇到的怪事， 森林中的怪事， 对，森林中的怪事，其中有跟楼梯相关的是很有名的东西。 嗯， 我一出去我脑袋里就一直浮现 楼梯在哪里， 对，所以我在外面看了一下星星，然后大概看到有那个感觉，看到银河了 ，OK 了，就赶快进去，有点闹就落荒而逃。好，那现在回到这条歌哈，那这跟 OBG 无关啊，但这个是目前小孩界的国歌。 嗯， 那当然你身为一个爸爸妈妈，对，有时候你经常听到这些歌，跟你不会特别去关注，可是后来当你发现到这首歌无所不在。然后甚至带他去听了那个音乐会之后，你才发现到这些歌的威力所在。 音乐会， 对，他有音乐会，那爸妈就被洗脑了。 所以这个是谢欣芷， 对，他是应该是旅居美国吧，反正他是一个音乐工作者，然后他就觉得他要替台湾的小朋友写自己的儿歌，所以就写了蛮多的，然后广获各大幼稚园爱用。 对啊，幼稚园跟小学他们都有自己的特殊选曲。 对，所以如果现在听众有，如果你有大概差不多6岁、7岁或者以下的小朋友的话，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号人物，你可能也听过这条歌。但是我必须要讲，一开始你虽然不会去特别去关注，可是听一听之后你觉得，还蛮好听的啦。对，所以这是 当下的心情。我在数星星，我数带不到5颗，我就 脑中浮现这首歌， 不是，我就被脑中浮现的楼梯吓到先进去。 数不清代表我的心，星星闪闪亮晶晶，满满的爱都给你， 1 2 3 4 5 6 7， 7 7 6 5 4 3 2 1，星星如果有听见，请他告诉你我爱你。 像微笑的眼睛看着我和你，星星数也数不清代表我的心，星星闪闪亮晶晶，满满的爱都给你。1234567567654321，我的爱和我的心全都属于你。1234567567654321，星星如果有听见，请他告诉你我爱你。1234567567654321，星星如果有听见，请他告诉你我爱你。 如果你家有小小孩的话，听到这音乐可能会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在儿童界目前很受欢迎的一首歌。 对，而且重亮点在于它的间奏部分，还有 square wave， 还有方波。就有没有听到一个短暂的我觉得 lick？ 对，然后有结合莫扎特的小声音变奏曲，然后但是在 Leo 真正有机会数星星的时候，他心中浮现的却是国家公园恐怖故事 的楼梯。没听过这个故事，但有兴趣的请自行上网 Google， 关键字是 楼梯，然后搜救员。美国林务局搜救员。 嗯，那你这样讲起来几乎就像是 X 档案的可以采用的内容吗？ 其实差不多差不多。对，就是 悬浮在森林中的， 没有，它就是从在放在地上，就好像是放 真的。 对对对，但我们不多说，灵异内容我们不多说。 对对对， 反正光下都已经 miss 掉这一次的 X 档案。 我知道，从我跟 Leo 我们从上个世纪二十世纪末就一直在追 X 档案，然后但是他们重出之后我一直跟丢了。 对，但是实际看的结果就像前阵子我终于做好心理准备去看星际大战一样。 嗯， 就是你还是得看。 对， 看完之后 还有异形。 对，你看完之后你要骂我怎么样再说，但总之你 一定要， 对，你还是得去看一下。 是， 对，完全是一种 对 斯德哥尔摩。 的确如此。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 OBG 的脚步。 你刚刚那个不是 OBG， 刚刚那个是， 刚刚不是，对，所以我们回到 OBG 的脚步。 Childish but gorgeous。 好，现在 OBG。 OK， 下一首想放的是 Prince 的歌，从他们号称是 Prince 评价最高的专辑之一， 普林斯， 对 Sign of the Time 里面的同名单曲 Sign of the Time。 会想到这首歌，其实可能从它的字面意义来讲，就是时代的象征，或是一个 你难以忘怀的一个 sign， 一个 symbol。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从旧金山那边要离开到另外一个亲戚家，我们本来是计划开所谓一号公路，也就是加州的沿海公路，然后开下去先到一个旅馆 住一个晚上，然后再继续开。那就在我开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已经到了晚上七点多了吧，然后我看到前面已经是参天 都是参天古木，可是要有一个大大的 sign， 上面写个 stop closed， 道路关闭。 哇。 后来这我们太大意，我没有去查，其实还是可以查得到，就是因为前面摊方，所以道路封闭，那旁边有店，旁边 有小旅店跟那个小杂货店，我就进去，然后就出来一个女孩子，长得还蛮漂亮的，一时之间怀疑她是不是狐狸。对，我就跟她说，然后我就说这个路她说封闭了，我说会到什么时候，大概至少明年五月。我说哈，说唯一的路是，对，你现在要再开200公里回去。 然后再从那边接到另外一条公路往洛杉矶那边开。对，所以那一天我从大概中午出发到晚上十点到目的地为止，我大概开了将近700公里。就是绕了一大圈回去，结果那 女孩子还跟我讲 Welcome to my world， 我说哈哈哈哈。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才想，原来我觉得这么荒凉的路，怎么那时候觉得对面有蛮还三不五时就有车这样过来， 大家都 对大家都 看到了那个 sign， 对，就是那个 sign， 一个大大的红色的 closed。 我那那个当下也真的觉得你无法忘记这件事情， 对， 因为那个 sign 就是在路的正中央，然后路的两边都是那种很高很高的那种美国那种很大的树，然后灯光昏暗，你勉强可以看得到那个，勉强可以看那个到那个树是都已经在半空中，你看不到天空。 哇， 对，然后旁边就有几家小店，小店又灯火通明，你真的就觉得那真是狐狸开的店， 真的耶。 好，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听这一首 sign， 好 ，sign of the time。 By chance his girlfriend came across a needle and soon she did the same. At home there are 17-year-old boys and their idea of fun is being in a gang called the Disciples, high on crack and toting a machine gun. Church and kill everyone inside. You turn on the telly and every other story is telling you somebody died. My sister killed a baby 'cause she couldn't afford to feed it, and it was sending people to the moon. In September my cousin tried reefer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Now he's doing horse. It's June. Neighbors just shine at home. But if a night falls and a bomb falls, will everybody see the dawn? Time. Time. 这个电吉他音色一听就只有 Prince 可以弹得出来。 对，这就是跟 Kiss 一样的，就是我小时候听到觉得这什么歌啊，可是长大了听着，哇，真是不愧是杰作。 对啊，这真的要在一个状态，然后要技术， 对对对， 才可以。 没错，要在一种状态之下。 嗯， 好，那下一首就一样是 Prince 同名在同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叫 You Got the Look。那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这首歌的 official MV。 嗯， 他就是硬撑了一分多快两分钟之后才开始唱歌。你想我是不是坏掉，还是我是什么声道没有开启？ 前面是在演还是怎么样？ 算演，他就是 都没有声音。 对，就是前奏。对，就是前奏。 嗯嗯嗯， 可是这种单曲版本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嗯嗯， 那里面有他那时候的亲密伴侣希拉伊，就是敲击乐手，还有希娜伊斯顿。 哇哦， 对，来听一下。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李奥，李奥也是长班声音纺织机长达20年的。因为上个礼拜叶云平来，他就说：“你要不要办个声音纺织机的那个来宾的一个聚会？就是既然大家都是常常来，不如大家认识一下，好像是个好主意耶。” 可以啊，可以把以前的。比如把蒙巴扎找来，虽然他已经很久没来了， 大家就在这边那个吃吃喝喝啊什么，然后我们来开个直播，好，在梦里， 然后就是那个一堆中老年人在回忆以前的事情， 泡个茶。Leo， 就认识你的时候还是大学生，但是你已经带着你的儿子到了美西去旅游一趟，然后从一开始听到你的选曲非常振奋，然后开心，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我们进入真正的就像上次随波逐流随想曲的。 对对对，就是一个 选曲 Deja Vu 的境界。 好，我们听到刚刚是 Prince 的， 对 Prince 的 You Got The Look。 那我刚刚说的 那首歌里面，当然有除了他那时候的亲密伴侣希拉伊，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敲击乐器手，他自己也有出专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Shania Easton。 嗯， Shania Easton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手之一，因为 你现在想起来，如果你在那个年代你喜欢某某歌手，到头来你会发现有 75% 的几率他是英国人。 哦，真的？ 对，那其中可能还有蛮高的几率是他是苏格兰人。 哦， 就 Scottish， 蛮多的，蛮多的。然后，所以你回去回想一下他的长相，的确不像美国人那种， 对， 比较柔和的长相。 嗯， 对，美国人太多种族混在一起。对啊，那时候 Sheena Easton 之所以会先知道他，当然是因为007。小时候去看007的电影《最高机密》，那主题曲是他唱的，就觉得哇，这个这种像仙子一般的歌声是怎么来的？但那时候我还经常把他跟另外一个人搞混，就是奥利维亚纽顿强。 对，他们两个那个时候都是最红的女歌手。 对对对，可是 也是澳洲。 对，所以相比之下，其实出身差蛮多的。有时候我在想，那个Sheena Easton会不会在看人家眼红的时候，午夜梦回的时候在想，哼，你这个囚犯的后代。 人家才不会这样说。 我可是苏格兰人呢、啊。 都是你自己心里的故事。 对，其实我超种族偏见的。 不行不行不行。 好，所以呢，从刚刚那个 You Got a Look， 我们现在就跳到这边，当然就要放他的不朽经典名曲。 但是奥利，等一下，奥利维亚纽顿强是长得比较漂亮的那个。好， 对，但是如果你现在看他们现在的照片， 嗯 ，Sheena Easton 赢 还是很美。 对 ，Sheena Easton 比较没有老化的那么严重。 嗯嗯， 对，大概跟那个谁，跟那个唱歌曲美那个 莎 拉 布莱曼， 对，可能跟他学了几招之类的。 嗯嗯嗯， 那对啊，我就这样无聊去 Google， 就是他们两个人各自的长相。莎拉布莱曼不用 Google， 他永远长那个样子。 对对对， 我估计他一百年后大概还是长那个样子。 嗯， 那奥利维亚纽顿强就已经长得不是很强了。 好 ，Sheena Easton 现在长得还是，你就觉得我是一个雍容华贵的，也不能讲老太太，就还是蛮好看的。好，但外貌只是皮相，我们 好 歌才是重点。好，For Your Eyes Only。 Free for your eyes only, only for you. 对，这编曲真的很好听，前面的那些好像空气般的声响，然后就是 Sheena Easton 唱的，你说是当年007的主题曲。 对， 嗯， 所以其实如果那个印象要完整的话，你必须要把这首歌跟007的开场放在一起。007的开场我相信是影史上很有名的，是非常非常有风格的。 对 对，即便有人对用女体表现这点很有意见，但是每一个007的开场你都没有办法忘记，是非常非常有视觉风格，非常棒的一个开场。那如果把当初的那个开场再跟这个歌声放在一起的话，你就觉得哇、 嗯、 然后对国中生来讲，哇，Sheena Easton好漂亮啊女神。 对，我知道她也是那种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朋友介绍那首什么 Morning Train， 就觉得 对对对对对对、 哦、好好听，然后就是歌词这样看看看，长大才会想着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 My Baby Takes the Morning Train， 然后他只在你家就是度过清晨就得走呢。小时候听歌都不求甚解， 对，很多很多歌词是你长大之后再回去看才发现到就你当初怎么能用那么欢愉的心情去面对它 真的。 对、嗯、我们刚才在放歌的中间，我们还在短暂的争执了一下，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跟 Kenny Rogers 合唱过。 嗯， 对，有一首歌叫 We've Got Tonight。Kenny Rogers 就是那个乡村天王， 对， 就白胡子那肯德基爷爷，没有眼镜的。 嗯、 对，我们想，是奥利维亚纽顿强，还是陶利巴顿， 嗯， 还是 Sheena Easton？ 结论是 Sheena Easton。 We've got tonight。 对对对，但是今天没有把 Who cares tomorrow， 今天没有把这首歌放进来。刚刚找了一下 YouTube， 还找到他最近的版本。 哦、oh, ， 对，还找到最近的版本。Kenny Rogers 没什么变了、 啊，嗯，因为他以前就是留个胡子， 对，那是留胡子的人狡诈的地方， 早很早就开始。 对，你二十年前跟二十年后看起来是一 样的， 对，你的胡子不会老，嗯、而且他胡子早就是白的 白的了， 对，超奸诈。那 Sheena Easton 就是一个雍容华贵的老太太， 嗯嗯， 很美， 嗯。 OK， 那或许这个下次再来放吧。 对啊， 好，那么随着这个线性音乐思考的路线，我们回到下一个，又是007。 嗯， 好，我们要听充满鼻音的007的主题曲。 A sacred wine, a 这个他真的有把007的那个几个关键的音符跟和弦放到他的编曲里面。 对， 对，所以这是我现在要讲的，其实大部分的007的主题曲都会把那些东西放进去，就那个前奏，就那几个，那个到底要讲，对对对对对，就那几个不和，很不和谐的那几个。可是刚刚那首 For Your Eyes Only 是被称为最不像007主题曲的主题曲之一，因为它没有这些元素。那当然这首歌还是非常非常成功了，因为那时候 超红的， 对，超红的。但是就是你不跟人家讲说这是007的主题曲，你听不出来。那除此之外，大部分即便是马丹娜的那个那叫什么？ 哎，他有唱过 什么 Die Tomorrow？ 明天再死那个，一时之间想不起来，有也都有。大部分的几乎都有，所以你一听说哦，这就是007。然后我刚刚说是充满鼻音的007主题曲 Duran Duran， 对，你回想一下主唱的长相 Simon Le Bon， 好， 对，他们现在还有在活动、 哦、 如果你找到他们现在的样子的话，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对主唱的第一印象就是哇，鼻子好大，也是他的鼻腔共鸣非常的发达。 但他们现在的演出好像有看过，还是很有样子。 对，当然、因为毕竟他们曾经是贵为一方之霸。 对， 对不对？对啊。OK， 那接下来这首歌要稍微跳脱一下 OBG。 好 ，OBG 的轨迹。 好， 因为我来之前问小孩说：“你今天想要放什么歌？”当然他点了那个《数星星》。 好， 我说那这个，那还有呢？你想听机器人歌吗？什么是机器人歌？对，他很爱 Kraftwerk， 他都称之为机器人歌。我说那他的意思就是除了放那个之外，可不可以也放机器人歌？ 哇哦！ 对，后来想想也对，我看了一下歌单，有 Rammstein， 可是没有 Kraftwerk， 怎么可以呢？ 对，所以后来我就来这边之前，我就再把那首歌加进歌单里面去。这个是基本盘啊，基本的敬意。如果没有的话，就太不敬了。好，所以接下来这首就是机器人歌，然后是德文版的 The Robot， 我们是机器人。 Я твой слуга, я твой работник。 заработать. 听到是 Kraftwerk 电力战乐团，他们的这首《我们都是机器人》，这个做的年代差不多有七零年代 ，所以这个在 OBG 的手背范围之外， 对，太老了。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这一样是一个。我们还要在最后一刻 勾回那个 Deja Vu 的主题，其实这是蛮不负责任的说法，我可以胡扯一堆，然后最后再放一首跟上次差不多的歌，然后说这是 Deja Vu， 超不负责任的。这首歌叫做 I Think We're Alone Now， 那当然不是 Tiffany 的版本，那是上一次放的。这个版本是这个团还蛮有意思，它叫做 The Birthday Massacre， 就是生日大屠杀，它是一个加拿大 好，你满脑都加州。 他是加拿大的一个算是歌德摇滚乐团吧，然后有蛮多电子元素的。他们没有到歌德到那么恐怖。基本上你可以称之为甜美歌德风。 嗯， 我后来知道歌德这种东西，认真的人还可以再分好多好多好多系类。 嗯， 各种衣着打扮的不同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分类，而且你不可以说错，要不然那个支持者就会来骂你。 真的耶。 对。那他们的主唱是一个女生，然后他们就会打扮的，就是我可以说是甜美歌德风吗？我希望不要触怒任何一个族群。就是他们在浓妆嘛，然后有时候会穿一像学生服那样子啊，就穿的一些就是还蛮有趣的啦。 嗯， 虽然女主唱其实有一点大只， 嗯哼， 但是在适当的照片技巧之下， 嗯， 看起来应该还是蛮 OK 的。 好， 我希望我不要 出，对，你现在的表情 超级小心翼翼， 他的表情一直看着我，然后有一种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说出任何话。 因为我刚从一个政治正确之国回来。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在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要政治正确。 对，绝对不能。 对，甚至你现在他们现在甚至不说 Merry Christmas。 嗯。 他们要讲 Happy Holiday。 哦，因为可能宗教不同。 对对对，宗教不同，你必须要尊重所有人的宗教信仰。 嗯。 但是很明显的，在你越乡下的地方，他们就越会跟你讲 Merry Christmas。 嗯， 等你到了都市，你就会听到很多的 Happy Holiday。 哦， 多么美妙，正确政治国度啊！ 对啊，真的耶。 好，所以我们勾回到最后的 Deja Vu 的主题，就是生日大屠杀他们所唱的。我想我们现在并不是孤独。 你一定要这样翻译。 好，电子歌的版本，我还蛮喜欢这个版本的。 然后就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非常谢谢 Leo 在这冷天中陪我们。 对，你也可以叫我莫桑。 莫桑。对，就是我们今天约，就是重点是我们等下要去吃 铁板烧。 对，快要搬家的铁板烧。好，那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喽！ 周末愉快， 谢谢 Leo， 拜拜， 拜拜。 拜拜。The beating